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转过天来，高成这酒醒了，回想起昨天的事儿，也觉得自己呀有点过分了。毕竟皇上就是皇上，就说他是一傀儡吧，那也不能当众让他下不来台呀。高成这么一想，就派崔继书去给皇上当面道歉。这皇上也没辙呀，人家都道歉了，还能说什么呢？只能顺坡下驴，末了还赏给高成100匹绫罗绸缎。说起来很多事情啊，也够搞笑的。您看高成这么一个飞扬跋扈的将军，就差身披龙袍坐上皇位了。可是就在高成最顶峰最辉煌的时候，在他离皇位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，高成被自己家的厨子给宰了。事情看上去只是一起普通的谋杀，可是让人想不通的是，早在一个月之前，街市上就流传着一首歌谣，说百尺高杆摧折，水底燃灯灯灭。您仔细听听这首歌谣，再对比看看高成这名字，百尺高杆，这说的是老高家呀。高成的成字呢是三点水，右边是一个登山的登，这登字呢跟点灯的灯有同音。您想想下半句，水底燃灯灯灭，这不正好预示着高成要死吗？高成突然被杀，背后疑团重重，权臣死了，傀儡皇上当然高兴。就在皇上想要收回大权的时候，老高家的痴呆儿子流着鼻涕的老二高阳突然站出来，露出了真面目。大哥留下的烂摊子，高阳会怎么处理呢？高成的死又是否跟高阳有关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